人穷气了，小弟有名。 这下换你， 欺瞒人穷，真心大名，不拘何处？ 小弟心中。 山伯 杨仁兄乃是去汉城斗书的魔， 正是你念 小的魔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， 请。 Thank you. 莫是好，不犯左头为相。好，请问主人兄今年年方二八啊，我今年已是七岁了。 有道是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 如此你我对天一拜， 对天一拜。 天色不早，你我登城吧。 两兄起， 贤弟起。 再请听《十八相送》。 再请听夏山回忆。 Thank you. 九妹，九妹就是云台。 九妹就是诛仙的呀，灵台呀。 你这个妹呀，做个 最后是祝父劝婚。 舍得你离开西夏，怎奈女大胆嫁， 女儿年纪尚小， 哎，为父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啊，女儿。 爹爹， 你， 女儿我不愿。 啊，你。我明白了，像你在杭城斗书之时，莫非啊，隐星， 你陪小姐斗数三载做了些什么？讲。 隐姓但讲无妨。小姐在韩城斗数三载，遇见会稽梁山伯相公，一接近兰形影不离，是把你送别长亭，小姐还小姐还请客，小 美梦与愿你不愿，不负老夫一片心。自从盘古分天地，哪有闺女自定亲？哪家是有没有贫有富贫？梁上伯一定不必多言。 小姐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一组越剧气派唱腔，先请听戚雅仙演唱的《龙凤花烛》。 那两毛贼哟，一见半山平遥平，若有松下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们，玉兄这么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呀、啊？一路上不肯爱你。 Yeah.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Thank you.